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浮点数和定点数的下半部分，也就是深入去理解浮点数到底有什么用。上一讲呢，我们讲了用浮点数这样的数据形式来表示一个不能确定大小的数据范围。浮点数大呢，可以大到 3.4 去乘以10的38次方，小呢，也能小到 1.17 去乘以10的负38次方这样的数值。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平时写的 0.1、0.2 并不是精确的数值，只是一个近似值。只有 0.5 这样才能够表示成2的负一次方这样的形式，才是一个精确的浮点数。那你是不是感到很疑惑？那浮点数的近似值究竟是怎么算出来的？浮点数的加法计算又是怎么回事？在实践应用中，我们又要怎么才能用好浮点数呢？这一节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几个问题。首先呢，我们来看十进制的浮点数是怎么表示成二进制的。我们去输入一个任意的十进制的浮点数，背后都会有一个二进制表示。比方说，我们输入了一个十进制的浮点数 9.1， 那么按照之前的讲解，在二进制里面，我们应该把它变成一个符号为 S 加上指数为 E 加上有效位数 F 的组合。那第一步呢，就是把这个数变成二进制。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数的整数部分变成一个二进制。这个呢，我们前面讲二进制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里的9呢换算之后就是1001。接着呢，我们把对应的小数部分也换算成二进制。小数怎么换成二进制呢？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小数的二进制。我们拿 0.1001 这样一个二进制小数来举例说明，和上面的整数相反，我们呢把小数点后的每一位都表示对应的2的负 n 次方。那么 0.1001 转换成十进制呢，就是1乘以2的负1次方加上0乘以2的负2次方加上0乘以2的负3次方加上1乘以2的负4次方呢，就等于 0.5625。 和整数的二进制表示采用除以2然后看余数的方式相比呢，小数部分转化成二进制是用一个相反的反方向操作，就是去乘以2然后看是不是超过1，如果超过1呢，我们就记下1并把结果减去1，这样来循环操作。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0.1 呢其实就会变成一个无限循环的二进制小数，相当于是 0.0 然后之后不断的0011001，这里的0011会无限循环下去。那我在文稿里面呢列出了一个这个当中的计算过程，你可以看到这个 0.0001001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然后呢，我们把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拼接在一起， 9.1 这个十进制数呢就变成了 1001.0001001 这样一个二进制表示。上一讲我们讲过呢，浮点数其实是用二进制的科学技术法来表示的。那我们可以把小数点左移三位，这个呢数字呢就变成了 1.0010 然后00110011，最后去乘以2的三次方。因为位移呢，每位移一位呢相当于是除以了2，所以我们要再乘一个2乘回来，那左移了三位呢就相当于要再去乘一个2的三次方。那这个二进制的科学技术法表示呢，我们就已经对应到了这个浮点数的格式里了。在这里呢，符号位 S 等于0，对应的有效位 F 呢等于0010，之后是0011的不断循环。因为 F 最长只有23位呢，这里的0011的无限循环最多到第23位就要被截断了。于是呢， F 其实就是等于0010001000001000001，最后一个0011循环中的一个最后的一个1呢会被截断掉。那对应的指数为 E， 那代表的应该是3，因为指数位呢有正又有负，所以指数位在127之前呢是代表负数，之后呢代表正数。那3其实对应的就是加上127的偏移量，转换成二进制呢就是130，对应的二进制表示呢就是1000010。那最后呢，我们把 S 加 E 加 F 拼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浮点数 9.1 的二进制表示了。最终得到的二进制表示就变成了一个010000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确的值其实是 9.0999994979541015625。 相信呢，这个时候你对这个它不是一个精确值而是一个近似值就不会感到奇怪了。我在文稿这里呢放了一个链接，这里提供了直接交互式的去能够设置符号位、指数位跟有效位数的操作， 你可以直观的看到32位浮点数里呢每一个比特的变化，对应的有效位数啊、指数位啊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最后的实际值的计算结果是怎么样的。而这个呢也解释了为什么上一讲的一开始 0.3 加上 0.6 等于 0.89999， 因为 0.3 转换成浮点数之后呢和这里的 9.1 一样，并不是精确的 0.3 了， 0.6 和 0.9 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最后的计算呢也会出现精度的问题。那搞清楚了怎么把一个实净值的数值转化成了 IEEE754 标准下的浮点数表示呢，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浮点数的加法是怎么进行的。其实呢原理也很简单，你记住六个字就行了，就是先对齐再计算。两个浮点数的指数位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要先把两个指数位变成一样的，然后只需计算有效位的加法就好了。比方说 0.5 表示成浮点数，对应的指数位是-1， 有效位是000，就全都是0了啊。那 0.125 呢表示成浮点数，对应的指数位是-3， 有效位也还是000，后面也全都是0。那我们去计算 0.5 加 0.125 的浮点数运算的时候呢，先要把两个的指数位对齐，也就是把指数位都统一成其中较大的一个-1，那对应的有效位 1.00 也要对应又一两位，那因为 F 前面有个默认的1就会自动变成 0.01， 那我们去计算两位相加的有效位 1.F 就变成了有效位是 1.01 而指数位是-1，这样呢就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加法之后的结果。实现这样一个加法呢，其实我们还是只需要位移以及和整数加法时候类似的半加器跟全加器的办法就能够实现了。那在电路层面呢它也没有引入太多的新的复杂性。那我在文稿的下面呢也画了一张图去演示了实际的这个两个浮点数相加的计算过程，你可以打开文稿看一看。同样呢你也可以用我刚才给到的那个链接看看说我们这个加法计算的浮点数的结果是不是正确的。那回到浮点数的加法过程呢，你会发现其中指数位较小的数需要在有效位去进行右移，那么在右移的过程当中呢，最右侧的有效位呢其实就被丢掉了，这个呢会导致对应的指数位比较小的时候，在加法发生之前其实我们的计算就已经丢失精度了，就是在位移的过程中这个精度被丢失了。两个相加数的指数位差的越大呢，位移的位数也就越大，那可能丢失掉的精度呢也就越大。当然你可能运气非常好，你右移丢失的有效位都是零，那这种情况下呢，虽然对应的加法丢失了需要加的数字的精度，但因为对应的值都是零，实际的加法的计算结果当中呢不会有精度损失。那32位的浮点数的有效位长度一共只有23位，如果两个数的指数位差除23位，那较小的数右移24位之后呢，所有的有效位也就都丢失掉了。这就意味着虽然浮点数可以表示上到 3.4 去乘以10的38次方，下到 1.17 去乘以10的负38次方这样的数值范围，但是在实际的计算过程中呢，只要两个数差出2了24次方，也就是差不多1600万倍，那这两个数相加之后呢，结果就完全不会发生变化。你可以试一下，我在下面呢列了一个简单的 Java 程序，让一个值为2000万的32位的浮点数跟1去相加，你会发现呢加1这个过程因为精度损失被完全抛弃掉了，那它计算的输出结果呢就跟没有加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精度丢失的问题呢？虽然我们在计算浮点数的时候呢可以容忍一定的精度损失，但如果像上面那样，如果我们不只加一个一，而是连续加2000万个一，那2000万的数值其实都会被精度损失丢失掉，这个呢其实就很大的影响了我们计算结果。一些常用的应用场景呢是说在一些积少成多的计算当中，比方说我们在计算机器学习的当中，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样本需要计算出一个梯度或者 loss，就会出现几亿个浮点数的相加，那每个浮点数呢可能差不多大，但是随着累积的值越来越大呢，就会出现大数吃小数。我们呢下面写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用一个循环呢去相加2000万个 1.F， 那它的最终结果呢其实就会变成1600万而不是2000万，这个是因为呢加到1600万之后呢，加法因为精度丢失都没有了，那这个代码比起上面我们看到2000万去加1来讲呢，那个精度损失就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了。那面对这个问题呢，聪明的科学家们也想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他们发明了一种叫做 Cahan Summation 的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算法的对应代码呢我也放在文稿里了，从这个代码当中你可以看到同样是2000万个 1.0 相加，就用这种算法呢我们得到了准确的2000万的这个结果。那其实这个算法的原理呢并不复杂，就是在每次的计算过程中都用一次减法，把当前加法中损失掉的精度呢能够记录下来，然后在后面的循环当中呢把这个精度损失放在要加的小数上再做一次运算。 如果呢，你对这个背后的数学原理特别感兴趣，可以看一看 Wikipedia 链接里面对应的数学证明，也可以自己呢生成一些数据试一试这个算法。这个方法呢，在实际的数值计算中是非常常用的，也是大量的数据去累加的过程中解决浮点数精度带来的大数吃小数的问题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方案。那这里呢，我们已经讲完了浮点数的表示、加法的计算以及可能会遇到的精度损失的问题。可以看到呢，虽然浮点数能够表示的数据范围变大了很多，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呢，由于会存在精度损失，会导致加法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不同，甚至出现完全没有加上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在实践应用当中需要精确数值的，比方说银行存款啊、电商交易啊，我们都会用定点数或者整数类型来做这个计算。比方说你一定在 MySQL 里用过 decimal 12.2 来表示订单金额，如果我们的银行存款呢用32位浮点数表示，你就会发现呢，马云的账户里有2000万，我的账户里只剩1块钱，结果银行一汇总，总金额里呢，那1块钱在账上就不翼而飞了。而浮点数呢，更适合我们不需要一个非常精确的计算结果的情况，因为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很多数值本来就不是精确的，我们只需要一个有限范围内的精度就好了。比方说，从我家到办公室的距离，就不存在一个100%精确的值，我们可以精确到公里啊、米啊乃至厘米，但是肯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精确到微米乃至纳米。那对于浮点数加法中可能存在的精度损失呢，特别是大量加法计算中累积产生的巨大的精度损失，我们可以用 Cahan Summation 这样的软件层面的算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好了，到这里呢，我已经把浮点数讲透了，希望你能从数据的表示、加法的实现乃至实践应用数值算法层面能够体会到，搞清楚一个计算机问题的基本原理，其实能够帮助你理解它的实践应用乃至找到在特定问题下的可行的解决方案。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要进一步深入到 CPU 的构造去理解计算机组成原理了。那对于浮点数的加法呢，到这里就讲完了。如果你想对乘法乃至除法有更详细的了解呢，可以去参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件接口的第 3.5.2 和 3.5.3 两个小节。最后呢，给你留一个思考题，这两节呢我讲的都是32位浮点数，那么对于64位浮点数的加法，两个数相差多少的情况之后，较小的那个数在加法的过程中会完全丢失掉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和大家一起探讨。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